上失其道。 上是指政务官，不敢指皇帝， 也就是指省市县长。 国家的政治教育没有办好，这叫失道。道是什么？道就是君亲师。 而做地方的官员主持县政，若是没有做到亲师的本分，就是没有真正的爱护老百姓。 百姓犯过了，是我没有教得好，这就是 上失其道，民散久矣。 散是无所适从，无有依靠。 所以政教要是上轨道，老百姓就都有一个原则可以依靠了。 中国从刘邦建立政权之后，罢黜百家，独尊孔孟，制定教育政策，用孔孟的思想来教导百姓。在这以前，春秋战国时代的诸子百家，学说之多，叫人无所适从。 而诸子百家留下来的典籍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主张，每个人都有自己一套的说法，看一看都很有道理。 而这么多的主张，这么多的讲法，我们到底要依哪一个呢？ 所以一定要在诸子百家里面选择一家， 就是大家都觉得他的主张可以接受，各种不同的民族也能够适应，就取这一家为主，以诸子百家来辅助，这样确立了国民教育的宗旨。我们的道统主流是孔孟，从汉高祖制定一直到清朝都没有变更，自然成了中华民族的道统。孔孟教给我们 五伦十义， 这是我们要遵守的原则，这就是道。五伦是讲人与人的关系，最小的是指居住在同一个房间的夫妇， 也就是丈夫要怎样做好丈夫的本分，妻子要怎样做好妻子的本分。 而分就是义务，你要尽到你的义务。 所以夫妻和和是家庭兴旺的基础。 事的外面就是家，在家中 上有父母，下有儿女，中有兄弟， 每个人的身份不相同，义务责任就不一样，每个人应该尽自己的义务职责，这叫做天职。而天职不是别人派给你的，这就是道义。天然的叫道，家之外是社会国家，上有领导人是国君，下有被领导的人，那就是臣，平辈的有朋友。五伦是夫妇、父子、兄弟、君臣， 也就是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， 以及朋友。从内向外扩展，则四海之内皆兄弟。 所以五伦是一个民族国家的大团结，而我们这个国家就是一个大家族，叫做中华民族，这就是道。 古圣先贤心目中的从政者就是伟大人物，称为大人，负有对人民教育、养育、领导的天职，教导人民，教他一举一动，使他的见解、他的思想、他的思考有个范围， 而这个范围就是伦理道德， 不能够超越范围。那么人怎么会作乱，怎么会做坏事呢？再加以道德，也就是忠孝仁爱信义和平的熏陶。而儒家基本教育的目标是 格物致知，诚意正心，修身齐家，持国平天下。 现代学校已经不教这些科目了，疏忽人文而重科技，老百姓的思想见解、所作所为没有一个准则了。这就是教我们看到别人犯罪，回头想想自己为官做得够不够好。 如得其情，哀今勿喜， 是说对于他犯罪的动机、犯罪的行为，我们真正知道了， 要同情他，要哀悯他，不能够因为破案而欢喜。为什么不能欢喜呢？ 因为我们自己的责任没有尽到。 喜且不可，而况怒乎？ 破案尚且不可以欢喜，又怎么可以发脾气呢？从前做官做县市长，至少是个举人，何况大多数的县市长都是进士及第， 所以一经提醒，他马上就觉悟了。 在未知机言， 这是很有胆识的劝谏，而县官一经提醒就觉悟了，就息怒了。从这个地方，我们能见到杨先生的智慧、德性、见地都很了不起。 所以他在宫门好修行，可以多做善事。 杨先生家甚贫，在从前做官只靠俸禄是不会发财的， 所以退休以后真的是两袖清风，一生清贫的人非常的多。 如果做官告老还乡而富有的，就是贪官污吏，否则他的钱从哪里来的呢？ 因为以前的念书人不会去做生意。 如果官做大了，对国家有大的贡献，那么国家有奖励，送你多少田宅，这就是相当的富有了。如果是平常一个官吏告老还乡，都是相当的清寒，何况杨先生只是县政府里的一个小职员。 家甚贫，会为一无所取， 他不接受人家送礼，有人要拜托他，尤其是犯了案子的人， 也就是犯法的囚犯， 总想说一点人情，能够得到好一点的照顾，或者刑罚判得轻一点。可能是因为他的职位掌管这些事，于是人情就免不了了。 而杨先生他总是秉公处理，不接受别人送的礼，十分清廉，实在是很难得啊。 欲求人乏粮，常多方以济之。 从前囚犯的粮食很少，有时在地界的路上常常缺乏粮食，没有东西吃。杨先生总是尽心尽力，设法救济他们。 一日有新囚数人逮捕，家又缺米，己囚则家人无食，自顾则囚人堪悯，与其父商之，父曰：“囚从何来？”曰：“自杭而来。” 杭是现在的杭州，杭州到宁波有相当长的一段距离。囚犯带着刑具，手镣脚铐，都是步行，这样一天能走多远呢？一天能走五六十里已经是相当辛苦了。 而从杭州走到宁波需要好多天才能走得到啊。 沿路忍饥，菜色可掬， 是说囚犯沿途没有东西吃，饿了好多天，很可怜。夫妻商量一下， 因撤己之米，煮粥以饲囚， 而家里米少，都送给他们，自己就没得吃，自己吃了，他们就没得吃了，怎么办呢？ 所以只好煮粥，分一半给囚犯他们吃。 后生二子，长曰守臣，次曰守旨，为南北吏部侍郎。 以后杨自成夫妇他们生了两个儿子， 这就是夫妻积德，报在儿孙呢。 吏部就是相当于现在的内政部，从前的中央政府只有六个部，现在则有十几个。以前部的职权比现在部的职权要大， 像前面所讲的礼部就兼现在教育部和考选部的职权。 吏部是管行政的，职权也比现在大。侍郎就是我们现在讲的政务次长， 也就是副部长。 部长在那个时候叫尚书，侍郎是次长，就是副部长。通常副部长有两位，叫左右侍郎。像我们现在的部里也是有两位次长， 一位是政务次长，一位是常务次长。 长孙为刑部侍郎， 刑部就是现代的法务部、司法行政部，这两个部的职权都是从前的刑部。 次孙为四川连县， 连县相当于行政专员，比省长小一级，比县市长高，大概管七八个县到十几个县的地方行政首长。 又据为名臣， 是说治理地方非常有成绩，很有声望地位。 今楚廷得政，亦其意也。 今就是现在，楚廷先生也是做官的，也是非常的清廉，是他们家的后人。 因为这是杨自成夫妻两个积德，所以子子孙孙都非常的好。 其正统间，邓茂七倡乱于福建，市民从贼者甚众，朝廷起营县、漳州县凯南征，以济擒贼。后委布政司谢都事搜杀东路贼党。 正统是明朝英宗的年号， 也就是从公元1436年到1449年。 邓茂七倡乱于福建， 就是邓茂七在福建造反叛变。 市民从贼者甚众，朝廷起营县、漳都、县凯南征，以济擒贼，后为布政司。 都县是官民，凯是他的名字。布政司相当于现代的民政、财政厅长，主管一省的行政和财政。这一段是说福建的读书人和百姓跟从邓茂七一同谋反的很多，皇帝就启用曾任都御史的鄞县人张凯去搜剿他们。后来漳都县又派了福建布政司的一位谢都事去搜查捉拿剩下的贼匪。 谢求贼中党副策籍，凡不负贼者，密授以白布小旗，曰兵至日插旗门首，借军兵无妄杀，全活万人。后谢之子谦中状元为宰府，孙丕负重探花。 这一段是讲不妄杀所得的果报。我们看看中国的历史，凡是统军的大将，后代有好果报的人很少。为什么呢？ 因为杀业太重了，结的冤仇太多了。 而做将军有好后代的，在中国的历史上恐怕十个都见不到。谢都事就是其中一个得到善报的。 而因果报应最明显的是唐朝的大将郭子仪，他的后代能够保全，是因为他做将军所积的善德。 另外宋朝的时候，曹彬、曹翰都是赵匡胤手下的大将，曹翰的后代就很差，没有传到第三代，女儿就沦落为娼妓而家败人亡了。曹彬则是一位很仁慈的将军，不妄杀，后代都很好。 所以做将军的人如果军纪不严，士兵骚扰了百姓，都是他的罪过。 这里说的是不妄杀的果报。谢都事这个人很聪明，只要不是拥护叛党的，都教他们如何来区别，在战争的时候就可以不误伤人命。 而其子孙的功名富贵，就是说明了善因善果丝毫不爽。 普天灵氏先世有老母好善，常作粉团诗人，求取给予之无倦色，一仙化为道人，每旦所食六七团，母日日与之，终三年如一日，乃知其成也。 莆田属于福建的一个县，在福州的北面。这也是讲 先人积善， 林老太太她每天做一点吃的东西， 也就是粉团， 布施给穷人。她也没有分别心，每天做，谁要吃都给，这很难得。这件事偶尔为之是很容易，但是长远的心愿则很难发。 然而林老太太她却是乐此不疲，一直是这样的布施给别人。 有个仙人变化成老道士，每一天早晨都到他那里去要六七个粉团，三年如一日，才晓得老太太确实是诚心诚意的做好事做善事。所谓 真诚是积德，布施是积善。 老太太她也没有什么需求，只是帮助一些贫困的人。 因谓之曰：吾食如三年粉团，何以报汝？ 老道就告诉他说： 我每天都跟你要粉团，我吃了三年，怎么报答你呢？府后有一弟葬之，子孙官爵，有一生麻子之树，妻子依所点葬之。 这个道士会看风水，他说： 你家里有一块地，风水很好，葬在那儿，你的后代做官的人数会一升芝麻那么多。 芝麻粒很小，一升芝麻你想有多少呢？ 妻子依所点葬之。 以后老太太死了，她的儿子就依照老道士所指点的穴葬在这个地方。 出世即有九人登地，累代簪缨甚盛，夫见有无灵不开榜之谣。 第一代家里就有九个人做官，可见老太太好善积德，子孙很多。 累代簪缨甚盛， 簪缨就是指古时候的贵人，他的帽子里插着花。 夫见有无灵不开榜之谣， 这句话是真的。福建的林家可以说是全省第一个大家族，非常的兴旺。 这就是讲诚心施食的果报啊。 冯卓安太史之父为一祥生，隆冬早起复学，路遇一人倒卧雪中，门之半将矣，遂解几棉球抑之，且扶归旧苏。 这是说救人一命的善报。太史是过去任职在翰林院， 而翰林称之为太史，相当于现在中央研究院的院士。 这是冯卓安父亲过去做秀才的时候。 祥生就是秀才， 早起上学，在路上遇到一个人在大雪之中冻伤跌倒了。我们可以想象这个人必定是贫病交加，遇到了这样一个灾难，他看到的时候用手去摸他，几乎快要冻死了， 但是还没有冻死， 就立刻把他救起来，并且把自己身上穿的衣服脱下来给他穿，带回去救活了。而救冻一定要有常识，北方人都知道，南方人多不晓得。救冻是要用凉水， 也就是用凉的毛巾凉水给它摩擦，这样能够使它体内里面的寒气散发出来。 梦神告之曰：如救人一命，出至诚心，吾遣韩琦为孺子，即生卓安，遂名琦。 看到可怜人，不管是什么人，出于诚心来救人一命，是为大善。 吾遣韩琦为孺子。 韩琦是宋朝的大将，也是位名臣， 所以韩魏公在中国历史上是有名的人。 这位神人就把韩琦介绍到他家去投胎，到人道来了。 即生卓安，遂名琦。 这是说救人一命得到了好儿子， 而且这里也说明了六道轮回转世投胎的事实， 古人都能够深信不疑。 台州英尚书壮年习业于山中， 习业就是读书。从前读书人多半是在寺院， 而只有寺院才有多余的房间，才有图书室。 藏经楼里不但收藏佛经很完备，世间的四书五经诸子百家大概寺院里都有典藏。藏经楼就是图书馆，从前地方社会没有图书馆的设置， 所以寺院就是学校，藏经楼就是地方上的图书馆。 念书的人多半选择在寺院，寺院的环境幽静，都在山林之中，是读书修学的好场所。 夜鬼啸集，往往惊人，公不惧也。一夕闻鬼云，某妇已夫久客不归，翁姑逼其嫁人，明夜当一死于此，无得待矣。 鬼是确实存在的，人鬼杂居，如果人烟稀少或者气不旺盛的时候，往往就有很多鬼出现。 公不惧也。 殷先生心地清净，正大光明，他对于这些妖魔鬼怪毫不在乎，也不害怕。 一夕闻鬼云，某妇已夫久客不归，翁姑逼其嫁人，明夜当一死于此，无得待矣。 凡是自杀的都要有替身才能再去投胎，如果没有替身，他也相当的苦，他吊死的地方还得另外有一个人吊死，他才能够得到自由。现在有些车祸也是如此，他不是自杀的，是偶发事件，是横死的，也都要有替身。 而横死是很不吉祥的，所以我们要留意一下，某个地方常常容易出车祸，那个地方就有冤鬼，他在那里等待着找替身呢。 这是一个吊死鬼找替身，他预先就晓得了。他说， 有个人家呀，先生在外面做生意，很久没回来了，家里的人不知道他的死活，逼着他太太改嫁，太太不甘心呢，想寻短见，明天要在这里上吊啊。 这个吊死鬼接着说， 嘿嘿嘿，我有机会了，他明天可以来代替我了。 这句话被英先生听见了。 公前麦田得银四两，即未作其夫之书，寄银还家，其父母见书，以手机不累移之，继而曰，书可假，银不可假，想而无恙，父遂不嫁，妻子后归，夫妇相保如初。 这是人命关天的大事，他也是个穷秀才，哪来的钱呢？赶紧回去卖田，得到四两银子，造了一封假的书信送到富人家里去。 其父母见书，以手机不累移之， 是说这封信不是他们的儿子亲笔写的，一看就晓得。 继而曰，书可假，银不可假， 是说哪里会有人送钱来呢？但是这个钱不是假的，所以说想而无恙， 父遂不嫁，其子后归，夫妇相保如初。 后来他们的儿子果然回来了，这是保全一个家庭的完整，这个功德很大。 而英先生当时做这个事情也不是想去做功德，只是同情怜悯人家， 他是发了真心去帮助他，救他一命，保全了这个家庭，没有想到什么功德不功德，仍然继续到寺里去念书。 公又闻鬼语曰，我当得待，奈此秀才坏无事，行一鬼曰，尔何不获之？曰，上帝以此人心好，命作应得尚书矣，吾何得而获之？ 英公又听到鬼说， 好不容易等到一个替死鬼，可以有人来带我，可是却被这个秀才把我的事情搞坏了。旁以鬼曰，尔何不获之？ 旁边有一个鬼就说了， 你为什么不去报复他呢？曰，上帝以此人心好，命作阴德尚书矣，吾何德而获之？ 从这里我们就知道，鬼神所以作祟能够害人，也是他罪有应得。他要是没有罪业，鬼神想害他也害不了，对他无可奈何。俗话说， 人有三分怕鬼，鬼有七分怕人。 我们怕鬼那是很冤枉的，鬼怕人比我们怕他还要严重。 所以只有自己做了亏心事才怕鬼，鬼才会欺负你。 如果你心地光明磊落，这些妖魔鬼怪绝对不会作祟的。这些事情像纪晓岚的 《阅微草堂笔记》， 蒲松龄的 《聊斋志异》， 还有中国正史二十五史里面也记载的很多，在民国初年出版的 《历史感应统计》， 都是讲二十五史所记载的因果报应的事。鬼神是真正有的， 上帝以此人心好，命作阴德尚书矣。 上帝是指天地，以此人心好是说看到这个人心好， 命作阴德尚书矣 是说已经委派给他做阴德尚书了。尚书就是现代的部长，他以后果然做到尚书。 因为阴公他听到了鬼神讲话，自己也预知了自己的前途。 阴公因此意自努力，善日加修，德日加厚，欲遂积则君鼓以振之，欲亲戚有疾则委屈为耻，欲有横逆则反躬自责，怡然顺受，子孙登科第者今累累也。 横逆就是别人对他非礼侵犯他侮辱他，他都能反省。 怡然顺受， 怡然是心平气和，没有一点浮躁，不和别人计较， 而且绝对没有报复的心理，能够容忍。 子孙登科第者今累累也， 不但自己做到部长这么高的地位，子子孙孙都非常的贤善。 这是救急全节，保护一个家庭的完美所获得的果报啊。 常熟徐凤竹氏，其父素父，偶遇年荒，先捐租以为同意之唱，又分谷以镇平法。 常熟县在江苏省， 徐凤竹氏， 凤竹是他的字，古人都称字，氏是他的名。 因为从前名只有父母老师可以称，但是在写传记的时候，他的名会写在字的下面，称作徐凤竹氏。 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。